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大匪看天下，咁啊应该星期五出嘅，咁啊今日比较得闲啲，又录翻两节啦。咁咧就随即嘅网聚，就咁啊歌唱比赛，咁啊倒数，咁咧就喺西贡海湾餐厅嗰度举行嘅，咁啊380蚊位。如果咧有啲网友报名，而家大概30人到啦。如果咧大家有兴趣咧，咁啊大家可以。聚一聚咯，咁我又介绍啲新主持啊，或者靠阿 Peter 仔啊现场表演一段吓、拉丁舞啊，咁三哥咧就出嚟讲一段呢、這个叫做栋笃笑，咁其实佢讲嘢几好笑嘅啫，做兄弟嚟计。咁希望大家快啲报名啦，因为我哋要预人数啦，咁而家30人到，咁讲一讲真正嘅节目啦。之前咧，萧定一 HMV 出事爆煲，我就话咧，我唔打落水球，唔讲。咁到今日都冇再提。咁咧就，所以今节嘅标题就是不是抽水。咁咧 HMV 咧就白冇事，我谂就冇乜噶啦。咁我亦都唔系讲 HMV 嘅。咁啊，萧定一咧就注定咧就爆咗，同埋咧就财务嘅处理，我真系唔知道佢点样处理，因为咧净系股票咧蒸发咗都10几亿咁，咁喺呢个时候相当困难嘅，讲呢啲又冇乜意思，生意失败啊，我最多噶啦，争人周身债啊，所以啲人话。老千大匪，大匪老千日都噏住咁，即系对我嚟讲行过立秋咯。因为生意冇，除咗运气之外咧，性格都决定一啲嘢嘅。咁咧，而家人人都想做网上平台，想做大生意，想用资本运作啊，金融嘅操控咧嚟搵一嚿大钱。咁咧就个个都喺度讲紧，咁但系咧就成功失败啦吓，咁、啊各凭本事啦吓，啊最紧要就系真系搞得掂咯。咁到搞唔掂，做生意有限公司、上市公司啊，咁啊最多就好似 HMV 清盘啦。其实母公司即系佢讲紧啊萧定一原本嗰间中国咩话啊，即系要睇睇先8078啦。讲翻啊嘅、影响好大。但是实际上只壳都值钱嘅，又唔使咁紧张。咁咧就好多人咧就借呢件事啦，都话咗唔系抽水咯。借呢件事咧，咁日日咧就啊，即系我今日同你好老友，听日咧就同你去嗰间上你只船啊，宵夜食啊，游船河啊，逢系网聚一定出现嗰啲人啦、就日日做节目就。讲老萧，讲即系萧若元啦，讲萧定一啦，咁啊，咁喺我心目中咧，咁唔啱。即系咧，你可以当一件事去讲，冇问题。但系咧，咁样做法咧，就系咪因为要咁样咧？咁咁啊，今日咧生意失败啊，大家都喺度咁就，即系我都。讲啦，即系锦上添花嘅人，即系老一辈啦，就多啦。落即系雪中送炭嘅人少。咁我唔系雪中送炭，我讲件事啫。咁啊，萧若元，我曾经做过好多集节目，有时咧我真系会闹嘅。咁佢赞嘅时候，佢估得中嘅时候，我成日话佢唔系灯，佢真系犀利。连林郑听到个节目， 就开发河套区，因为嗰阵时咧喺2012年、2013年嘅时候咧，老师已经讲，如果要土地咧，或者咧令到咧香港咧冇咁扰民咧，开发河套区，咁咧就系好出色嘅时事评论员。咁我唔讲佢做生意成功与否先啦。佢今日咧卒之咧就公开回应，咁其实我就讲佢公开回应啫。咁咧据我所知，我同阿萧生亦唔熟，但系咧真系一个忠实听众粉丝，咁都明白嘅吓。其实咧近期咧，自从 HMV 发生咗事之后咧，你可以睇到萧若元咧有段时间有几段时间啦，就话哎呀我啲生意啊，我真系退休噶啦，我有啲生意就俾我女，跟住咧尽量咧就俾个细妹处理，咁啊正式进行退休啊咁。咁咧其实佢话退休已经几年噶啦，咁咧又话退休，跟住逐渐退，跟住而家咧真系睇到啊萧若元咧系开始有啲即系意兴阑珊啊，意兴阑珊。咁我相信咧，好快咧，即系除咗做节目之外咧，吓、啊、基本上咧都会全退噶啦。因为睇到佢，譬如好似石澳嗰段啦，都系咁样。咁身体健康最重要啦，因为佢早轮话免疫力系统出咗事，头发好稀薄。咁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，个仔有事，你唔好理佢有冇份都好啦，系咪啊？因为当佢七十几岁人，当然啦。唔会瞓街，唔会影响几多，因为始终系有限公司负有限责任，上市公司有几大不了啫，系咪？何况生意千百项，其中一项输咗，东山再起都系冇问题，只系最重要就系个奋斗心嘅啫。我讲紧萧庭一，而萧若元咧，经过呢一次咧，我觉得佢都会即系生意上各样嘢咧，真正淡出噶啦。即系真真正正啦，之前唔敢讲系咪有淡出，但我睇唔到，咁但系真正正淡出。但系作为一个父亲，吓、啊，你哋日日去佢嚼佢又好，抽佢水又点都好啦。佢今日真真正正咧出嚟公开回应咧，其实我睇到咧，我都觉得相当唔开心，因为屋企有事，人有事，咁咪萧定一出嚟交代咪得咯。关个老豆咩事？个老豆点解要出嚟？一个成日号称争取自由民主嘅人，系咪真系唔知道？啊，对我而家我都好多嘢我都抱持怀疑嘅态度。但系作为一个接近七十岁啦嘅人，系咪去咁打击佢咧？而我相信啦吓、啊，打击佢嘅人，讲佢嘅人。都曾经或者近期就唔好话好似林康正嗰啲咁嘅人啦，一饭之半碟饭之恩啦，自当涌泉相报，我唔敢讲。但系当你哋需要佢嘅支持嘅时候，佢做任何嘢，佢真系企出嚟去挺你哋。但系当佢个仔出咗事嘅时候，系唔系咁样去咬佢咧？我就觉得系一个人情上、处理上都系一个有问题。佢讲得啱嘅，即系好似我一个咁嘅人，五廿几岁，生意失败咗三四次，每一次钱又好，人又好，我嘅九十岁嘅兄弟，唔系我九十几岁嘅阿妈，最主要真系俾埋条命我，佢都帮我，系嘛？卖埋间屋，我现有居屋嘅，我阿妈系卖咗间居屋，帮我哋两兄弟还债。咁啊，当然啦，而家同我住啦。咁我哋好明白嘅，即系萧若元做呢一段嘢，佢讲，佢话如果佢有事，佢阿妈命都可以唔要，去为佢都得。佢亦都同等，如果佢仔女有事有生命危险，佢命都可以唔要，因为佢都去到呢个年纪咯。即系有句说话讲得啱啊，死唔死唔争几。呢、这个时候唔系诅咒佢，系即系老人家好多时候，我死唔死，其实都唔争几耐啦。但系我可以能够挽回你嘅，咁可以呢段说话，萧若元讲，咁未至于相当感动，但系咧，佢都讲咗佢嘅实情出嚟， 实情出嚟。因为呢一个人重亲情嘅人呢，当年喺医馆啦，施乐园搞人网啦、表演啦，佢同佢同我哋讲，就话佢一世人都冇离，都同佢阿妈同住，冇离开过，捉住佢阿妈手。当时我就同我阿妈，嗰时八十几岁，就睇住萧若元先生讲呢段说话。我阿妈隔篱喊，我自己本身都喺度喊紧。我嗰时亦都捉住我阿妈只手，所以点解我话不是抽水？亦都不屑抽水，生意赢输有乜所谓啊？人生嘅某一个阶段嚟嘅啫，系咪啊？输咗咪讲佢输咗嘅原因，引发各输几件系冇问题。但系咁样抽水法，咁样去打击一个人，而呢个人曾经同自己都相当，即系同而家打击佢嗰啲人都相当亲密嘅时候。我真系睇呢啲人一啲都睇唔起，连做人嘅基本都冇。我唔中意萧若元先生，系因为我唔中意佢有阵时做嘢两把尺，甚至我之前做节目有几万秒，有啲人话你闹惯佢，唔系，系因为佢讲嗰啲嘢同佢之前讲嘅嘢唔一样，所以我问翻佢关于金融嘅时候，我问翻佢好多嘅问题。当然啦，我哋啲小台唔会答我，但系喺呢件事上高，我真系支持萧若元先生嘅。喺呢个时候，虽然钱银对我嚟讲，可能对萧生都系身外物。当时上网天网啊，几乎破产，重新再嚟，人网建立，每一件都摆得喺台面，哐哐声。而个仔呢次输咗四十岁人到啦，又有乜关系？系嘛？何况唔系好似我哋呢啲咁输到瞓街攞中援住劏房离婚，系嘛？当佢哋做咁大生意嘅时候，佢哋有嘅后路，但系做生意，生意点解叫生意啊？因为有生就有死。冇实赢嘅，如果有实赢嘅生意，你通知我啊，咁啊几多钱我都借翻嚟做。咁喺度啦，都祝萧若元啦，最尾讲几句啦，啲嘢睇开啲啦。因为到后尾佢做节目嘅后半段，佢又话我唔 care 我经历几多风浪，其实唔使讲。你萧若元你摆喺度，你解释咗件事就够噶啦。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呢啲说话咧，就俾人哋睇到你骂闹你嗰啲人。吓，好痛快！去抽你水嘅人好痛快，你睇我激到阿小生好似生虾咁跳。虽然你笑住嚟讲，但系佢哋睇嘅唔一样。赢输摆个心度得噶啦，系咪啊？佢讲得好啱嘅，呢个情商，呢个系 EQ 嘅问题。咁有啲人近期我都发生两件事，有啲人话我发脾气，其实我唔发脾气，我闹人好怒气。是做节目的，识我的人我真的不会发脾气，因为呢到做嘢的时候呢，紧要关头的时候呢，沉得住气先是赢家。虽然我输了一世人，希望我这铺都压分中。萧生六十九岁，如果真的可以放得低的，咪再悠闲啲咯。做返一啲好似你今日讲开放啊，连续三节呢讲得非常相当好。咁呢就係囉，仔女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唔使摆咁多心上。闹你嘅笑骂由人，驳嘴都费事。有阵时啲网友讲留言，我都会讲两句。我从来冇话我系咪老千去解释嗰件事。系你话讲嗰样嘢唔系嗰样嘢，我解释返或者怒气啲讲，系我个表达能力问题。而闹几唔闲啦，系咪啊？大家都过来人，啊笑骂由人几十年，咁楚原先生啊攞终身成就奖嘅时候，佢讲过最后尾嗰句话，前面唔记得啦，系咪啊？